节啊，那我们，我查了一下，父亲节好像是从美国开始的，1910年就开始了，1910年，那么直到1972年，就过了62年的时候，才是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才是把这个父亲节作为国定的节假日那就是说，定为每年的6月第三个主日，母亲节是哪天来着？第二个第二个。那就刚才这个肖正带领大家领诗的时候提到有关于父亲好像被冷落好像不太重视是吧？其实呢，这个现象全世界都有都一样。可是父亲在家中的他的地位或者他的作用。他的角色是相当的重要，这是公认的，对吧？大家都想到这个父亲的角色是很重要那么，尤其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父亲的可以在家里边代表神的，是吧？这个地位很重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形容神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把神称作什么？天父上帝嘛，是吧？就天上的父亲可见这个父亲的角色很重要很重要。在圣经里面也很重要。那么，我想，就针对我们现在当今时代这个一个变幻莫测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社会当中，有关于父亲到底如何来教养孩童，自己的孩子，这是很难的一个课题了，好像是越来越难了，对吧？社会越发展，科学越进步，管理孩子越难了。好像很多人就想说，我干脆就不生孩子了，生孩子我太麻烦，是吧？因为这个社会变幻莫测，教养孩子，让他走在正路上，如何教导孩子一生蒙上帝的祝福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难题了。父亲在家中的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来占这个角色，摆正他的位置那么，圣经给为父者什么样的教导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永远是真理，永远坚定。那圣经给我们怎么样的指明这个道路，让我们聪明的做一个父亲，这样的话才能一生蒙福呢？今天我们就来讲父亲的角色。我们先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一个父亲节当中，我们在你的殿堂里面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聆听你的教导，来给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作为一个父亲来教养自己的孩童。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无论听的无论讲的，同被一灵所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崇拜的时间。主啊，上午我们在你面前时时刻刻想到，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求你感动，求你发出亮光来，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第一点，父亲的角色的重要性这个独特性，它的独特性 unique unique role那么父亲在家中的角色，我们知道举足轻重，就是说父亲要当好了，在家里面摆正了把自己位置那么这一家蒙福如果把自己的位置摆好了这个家庭呢就是稳固坚不可摧，而且呢是永远蒙福，子子孙孙都蒙福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有圣经的教导，那么整个家庭我们知道会兴旺发达。那么父亲在家中的这种独特性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对吧？那么圣经到底给我们怎么样的启迪，让我们做好一个父亲，给我们什么样的亮光作为一个父亲来去承担这一家的重要的责任，而且呢是有上帝的应许给我们，你当好了这个父亲，家庭永远蒙福呢这个也就是说，圣经到底给我们什么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父亲，对吧？我们从中怎么来找出他的蒙福的根源？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建立起我们家庭当中的蒙福的这种泉源 那么我们想，我想呢，再看几节圣经，就是从古至今的哈，神怎么来祝福这个家庭的。我们看三处圣经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八章，啊，第八章，20-22节哈，创世纪第八章20-22节。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读一下，起。找到了吧？创世纪第八章20-22节，第八章创世纪，创世纪在哪里啊？在前边哈，最前边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起。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刚起心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石头、架势、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第一处，我们再来读一处12章创世纪啊，12章5-8节，创世纪12章5-8节。好，起。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赖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施建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打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最后我们再来看创世纪35章6-7节，35章6-7节，35章6-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起。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哈。我读了这三处圣经，大家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筑坛啊，筑坛，就是说这三个父亲哈啊，从古至今呢，就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先筑坛献祭，对吧？这个父亲啊，先筑坛献祭，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首先，我们看到挪亚是啊，洪水灭完以后，在房屋刚刚出来，他就筑了一座坛，筑了一座坛以后呢。就上帝呢，因着他筑着坛献着祭，他闻着个香味，就做出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来。做了什么决定来？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因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你看，就是献完祭以后不再咒诅地了，说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22节说，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献祭，献完祭以后神做的决定啊。我们再看亚伯拉罕，亚伯兰当时叫他带领全家人，神呼召他：你要离开你的地方，加勒底的乌尔家乡，到我所指示你地方去。他到了这个新地方啊，别人都拜别的神，他上来他就住给耶和华住了一座坛，他不怕别人反对他，是吧？然后雅各带领全家人，他的妻子儿女一切的牲畜前往伯特利，那么住给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因此神就祝福雅各和他的后裔以色列，对吧？哎，那么从这几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家庭蒙福的秘诀是什么啊？不难看出，是吧？一个家庭蒙福的秘诀是什么？尊主为大，尊主至上，你的家庭一定是蒙福。 尊主为大，尊主至上啊。说有的丈夫和妻子吵架的时候说，你别吵，我是家里的头，是吧，你应该听我的啊。那你这个头怎么当，你要什么像挪亚、亚伯兰、雅各一样，尊主为大，尊主至上，那你的家庭一定蒙福哈。也就是说，你这个父亲呢，要每天带领全家来到上帝面前来崇拜神啊，这是你要起的作用啊，这是首先要做到。我们就是说，相对来看，我们当今的时代，当今的社会在忙碌中，许多人呢就失去了上帝给家庭的祝福。其实上帝是要祝福家庭的，上帝创造的人不是为了让人受罪的，是让人得到好处幸福的，而且呢给每一个这个家庭有更多的给家庭的祝福。这是神创造亚当啊，然后夏娃的时候让他们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家庭，来预表这个上帝在天堂里面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啊，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和圣灵的关系。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吃到尝到天恩的滋味的，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在地上要幸福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受苦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你去看一看报纸杂志这个广告，就是说所有的这一切信息都让我们看见父亲缺席的现象非常多，是吧？我看一个报道说，父亲和自己孩子相处的时间不是以小时计算，以每天相处的时间是以每分钟几分钟，就几分钟的时间啊，平均起来啊。所以说父亲没有承担起这种责任来。今天圣经的教导教训是不是对我们还管用呢？永远是真理啊，永远是实在的啊。所以男人要做一个合乎上帝旨意的这种父亲，怎么做呢？啊，就要在家中履行祭司的职任，得带领全家。你是头吗？不是，带领全家到神面前当头，不是说我气胜我就战胜你了，当头是把你把全家人领到什么，哎，上帝面前，这是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从天上的祝福的唯一的途径啊，就建立全家的安全感。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花时间了解孩子，来知道孩子的心思，和孩子建立这个关系啊，知道孩子心中是怎么想的，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他们心中是如何发展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和孩子一起成长啊。那么你才能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他软弱的时候，你要好好的为他祷告啊。那个让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让家庭啊远离罪恶啊，不受魔鬼的攻击啊。魔鬼呢是无孔不入的啊，他是随时随地来攻击我们。那我们就要随时随地啊，要带着主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随时随地把孩子、把全家都引到上帝的面前啊。那么这是远离罪恶的唯一途径。我们知道，这个当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啊把这个神呐、上帝呢称作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这是最亲切的表达了啊，就是耶稣都把这个上帝称为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也就是说呢，怎么来表达我们看不见上帝，对吧？表达上帝和我们人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呢，就是什么父子关系了。你这个关系多么重要，父子关系来代表上帝和我们的关系啊。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说，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什么不偏离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见父亲的形象啊，代表了神在地上的权威。所以说呢，基督徒家庭当中孩子对神的观念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啊？不是说他自己就飘出来的啊，主要的就是从父亲身上看出来的啊。我再说一遍啊，在家庭当中孩子对于父亲上帝的观念是从哪里建立起来的？就是从父亲身上看到的。我们知道父亲给家庭带来的这种安全感啊，这是好像母亲做不到的啊，因为他有 力气，有勇气，有这个勇敢，这些宝贵的品质和形象都是通过父亲这个角色来传递的，是吧？哎，那么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父亲是不是担起了这个责任呢？还是整天的就是忙碌忙忙碌碌呢？啊，就是你去看的话，现在社会的问题啊，不要说现在，我就看当下啊，这个乱象啊，这个部队那个部队怎么造成的呢？归根结底是家庭没有负起这个责任来，敬拜上帝责任来，造成了社会问题啊！你去想一想，所有今天我们看见很少有啊负责任的父亲，或者说呢，干脆呢就有的家就没有父亲，单亲很多，是吧？哎，那就这样的话呢，不仅孩子没有引导啊，在信仰上迷失，更重要的是就造成了社会问题。造成社会问题，说不要怨孩子，啊，这孩子是因为他父亲不行，或者他父亲没有父亲，干脆就，对吧？那么这个家庭他怎么这个社会就乱套了啊？我觉得我们想啊，如果造成社会问题，这是非常后果不堪设想的，这是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这就是整个我们知道，家庭破碎不说，然后的话人就不负责任了，想干什么干什么啊。哎，我想这个怎么着都行，没有法律责任，就是产生了数不尽的社会问题啊。所以父亲对孩子，既然没有这种神对孩子的托付的这种责任感啊，你老是怨天尤人，那是没有用的啊。孩子跟父亲就没有建立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通过圣经来看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孩父亲在养育上应当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借着圣经中的启示，让父亲更好的认识我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想，圣经有言在先的啊，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什么咒诅遍地全地，啊，马拉基书，你还父亲的心没有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没有转向父亲，上帝一定咒诅这个地，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一下马拉基最后一章4:5-6，哈，马拉基在新约前边是吧？马拉基4章啊，我们看4:5-6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句话很重要哈。让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啊，这个小总弟兄给我们带导读的这个经文，以弗所书6:4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句话很深呐 啊，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要动不动拿着孩子当撒气筒，就这意思是吧？哎，你有气的时候拿孩子当撒气筒是吧？哎，有气没气的时候你都拿孩子当，这就要惹你儿女，让他泄了气那就麻烦了啊！哎，没有志气了啊！这个要接纳孩子，接纳孩子包括他的脾气、他的性格、他的这种这个一切，就是说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是啊，你不要把他看成你必须要这样是吧？你要接纳他，然后才能引导他、教导他，这是很重要的哈。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做父亲的啊，要怎么做呢？要常常的鼓励，要常常的教导，常常的观察自己的孩子啊。有时间的时候和他交流，知道他需要什么，对吧？这样的话呢，你才能跟你谈真心话。还有一个呢，下面这句话说叫什么？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养育孩子啊，养育他们。就是说我们反过来说，我们如果按照主的教训和责备来养育他们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经啊，对吧？你主怎么说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怎么说的，你怎么来养育孩子，是吧？哎，所以你必须要熟读圣经，你才知道主怎么说的啊。再一个呢，要供养他们啊，父亲要维持一家的需要啊，供养全家啊，就是供养全家什么灵力方面的需要，就带领全家有一个崇拜的家庭，是一个小的教会教堂啊，崇拜的生活要有啊，这样的话来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新约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啊，一幅如何神教导孩子来带领养育子女的清晰的画面。什么清晰画面？你们做父亲的不要要，对吧？说得很清楚，不要什么惹儿女的气，只要什么按照主的教训和责备和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圣经所说的有关于父亲对养育子女的一个责任啊。那么父亲不要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呢来养育孩子？不要说我是凶巴巴的，我是凶的啊，你一看见我就害怕啊，不要是不公正或者偏心，或者是呢啊没有理由啊，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啊，理由都在圣经里面，如果他符合圣经，那么你就要尊重，对吧？说这样的话对孩子教导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在孩子心中呢有些留下伤痕啊，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当一个理解的父亲啊，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做错了，做错以后呢，你要思想一下，祷告，对吧？求神给我智慧啊，让我如何来养育他们，抚养他们，用神的教导和警戒发挥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这就是培养和教育这个整个教导教育的一个过程啊，整个的过程。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父亲作为家庭在地上的上帝的代表，那么一定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照顾的情况下任其自由发展了啊，因为我太爱着孩子了，我就不控制他，这叫什么？哎，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你任其发展，你不管教他啊，你不责打他，你不教育他，你不使他走在当走的道路上，这就等于什么？是恨恶孩子，就是把他孩子任其发展啊，甚至于说他做错了，别人都不准说啊，这是我的孩子，比我的命还要紧。其实呢，他等于害了孩子啊。疼爱孩子什么？随时管教，这是啊，这是这个箴言上说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如何来做父亲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榜样，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定要看好他，尤其是现在这个这一人手中一个 iPad， 到哪去上车上也 iPad， 回家也 iPad， 沙发上 iPad， 我不管你就看吧，反正省我时间了。其实呢，正在让他接受一些不良的影响啊，要控制，父亲要有责任啊，要监督啊，要负起责任来啊，只要你是我的孩子，那我就要把你引到正路上来啊，这是这个时候的话，父亲不是说我有很有本事，而是说呢，你做到这一点，上帝就在中间工作，就这个意思哈。所以说，我们知道孩子成长当中一定要有自我控制啊，自我控制要有服从啊，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我们要建立什么？建立根基，建立一个属灵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肯定是风吹雨打啊。撞着房子总不倒塌，这是哈。所以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啊，主的教训和警戒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孩子们获得最终的最佳的教育果效的这个决定啊，就是最终的最佳的果效啊，最完美的，所有的这些最完美的途径，就是在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也就是说，我们本性中道德和属灵的这个因素呢，和智力一样是深邃广大的。所以说，我们属灵的知识和我们的 这个认识神的知识要是同步增长的，同步往前进啊，往前进的。那圣经里边一直有，不管是诗篇也好，或者是这个啊这个箴言也好，都说的什么？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还有呢，这个诗篇里面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啊，知识和智慧啊，这是在什么基础上有的呢？是在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啊。所以，既然父亲在家中是代表神，那么要教导，在整个教导过程中，就要按照神的指示去做，不要按照自己的这种发明出来的一种方法来做啊，那个不灵啊，要按照主的教导哈，来求主来掌管，求神的权威实时的渗透到孩子的思想中，神的权威实时的渗透到心灵当中，神的权威实时的渗透到孩子的良知当中啊，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走错路啊。所以说我们做父亲的要记住有一点，也是父亲经常犯的毛病，就是不要什么，哎，不要让自己的决定啊作为最终的真理的决定，或者说作为最终的啊这个就是责任的最终的决定权就在这里了，不是啊啊，就是说不是我父亲不是最终的权威，一句话啊，不是最终的权威啊，不然的话你就把孩子建立成一种什么这种这个自我的啊，自我意识太强了啊，因为我父亲都这样我也这样啊，这就麻烦了啊。所以说很多人对于教育孩子不知所措，尤其是在这个当今这种时代当中哈，其实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能难多了，对吧？难多了，因为他不用从你那儿，他从网络上就获得很多这种信息哈。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很多父母呢就有点难了，那左右为难，就是说这个社会风气非常败坏，那你是让孩子走在正路上很难。为什么难呢？如果你说我让他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啊，有很多父亲啊给我谈的时候就谈我这个问题啊，父母哈，就说我让这如果我按照这个孩子啊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啊，他说难上加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好像是要让他们这样做的话，好像就和社会格格不入了，是吧？或者是跟不上社会的步伐，或者被这个社会所抛弃了，对吧？你看我们都这样，你这我们都吸毒，你也你不吸，你成了这个怪物了啊，对吧？那么这个说他说这个很难啊，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教育的话，他们就随流失去了。如果按照这个教导的话，他们又和社会格格不入，那怎么办呢？是吧？哎，如果不按照圣经教导去做，他们做的可能是会更加危险，啊，所以当父母的束手无策啊。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够让孩子获得健康的教育，啊，走在正路上一生蒙福呢？那就是刚才那句话：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也就是说，你获得健康的教育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啊，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也就是说，你获得真正的蒙福的道路的，唯有通过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啊。那么，要把孩子作为父母，要把孩子啊引到主面前，让他在基督耶稣里成长啊，让他在这个父母亲，尤其是父亲，要把孩子引到神面前啊，让神亲自做他的导师，让神亲自做他的领袖啊，统领啊，在神的权威的基础上，让他相信一切神的旨意啊，相信圣经的话语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一旦他有了人生观、价值观，自己的这种世界观，那么你再把它扭回来啊，这是什么九牛二虎之力 啊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九牛二虎之力啊。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让孩子完全的相信上帝必能成就万事，他是全能的神， 那么同时我们还要不住的付上祷告的代价，不断的培养，用神的话来警戒他们，来教导他们，来劝勉他们啊。对孩子来说啊，他们取得成绩的同时呢，你要赶紧的去啊，要表扬他啊，要鼓励他啊，但是呢要防止孩子对于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对于神的缺乏认识，神的知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要不断的告诉孩子，上帝是可畏的，要敬畏上帝啊！你无论是你的行为、你的话语、你的心思、你的一言一举、一动，都要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做，因为上帝正在看着你的啊。所以说，让孩子对上帝尊重，让孩子要建立起对父母的尊重啊。让孩子不能缺乏对基督徒的这种标准的这种了解，也让孩子也不能够缺乏自我控制的习惯啊，要自我约束力啊。圣经说，凡事什么来节制，对吧？因为任何事情都要有节制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凡事就是 everything， 是吧？凡事都节制。你包括说我祷告，有很多时候有人就过啊。就是争论这个问题，说那我祷告是圣经说是应该的吗？我祷告我不节制啊，我光祷告是吧？我说你光祷告的话呢也不对，你一直祷告一下什么都不干，我说你叫自私啊。你别人你饭来张口是吧，人给你做饭吃，你祷告是吧，你属灵了是吧。别人得伺候你是吧哈。再一个的话是神所安排的凡事节制啊，其实按照人的有限来定的，对吧？人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有限啊。你在有限当中，你什么你能够说我一直祷告下去啊，我也不吃饭不喝水了是吧，那你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当父亲的啊，在家中啊要成为一个家中的榜样啊，榜样啊。那么孩子呢就学到啊一切关于有神的教育，这是很重要的哈。那么这孩子啊终身受益，我告诉你啊，你就少长两根白头发啊。因为什么？那长大以后呢，你不用担心了，他去带领别人了是吧，你不用整天愁眉苦脸的，白头发就少长两根哈。那么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不用担心了，因为他们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了，对吧？这是神所这个最悦纳的啊。所以说这第一点，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要荣耀神啊。这父亲的角色之独特性 ，unique role of a father 啊。第二点，父神所给的最好的礼物 ，the best gift from the heavenly father， 神给我们，神是我们的父亲嘛，是吧？那么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给孩子什么，对吧？就父神给我们什么礼物呢？既然孩子在家中是上帝的代表啊，就代表上帝，那么来管理家庭，那么也许有人会问了，圣经是如何应许？也就是说，神在圣经里面给父亲的应许是什么呢？父亲应当如何来效法神，做好这个养育孩子的角色呢？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路加福音11:13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啊，你要读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神说这段经文，他是说岂不将更好的赏赐给你们。啊，但是这就说得非常明白了，这更好的赏赐是什么？圣灵，原来就是啊，圣灵就是最好的，更好的啊。也就是说呢，在神给我们一切的恩赐当中，圣灵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啊。或者说呢，圣灵的恩赐包含一切，对吧？哎，包含一切啊。所以圣灵是父神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件礼物啊。耶稣要升天之前说：“我要什么？派保惠师来。”第一件礼物。最重要的礼物啊，所以说他给我们的啊，也是我们要求的。我们要求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恩赐，我们都要求啊，在神面前。是，他说我们很容易了解啊这件礼物啊它的价值，但是呢，主耶稣 提到圣灵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前面有个修饰语，他说这是父所应许的，就答应你了啊。我们知道父亲说给孩子礼物，他就应许了以后他不能食言，对吧？也是为什么这个应许最重要的呢？因为只有这个应许。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礼物最重要？如果我们今天问我的话，为什么这个应许最重要？你怎么回答？你说最重要啊，因为我能说方言，我能是上人显明显明，我会说方言，我还能一病赶鬼啊！一看哟，张牧师来了啊，这哈，他能一病赶鬼了，说，因为他有圣灵嘛，是这个意思吗？啊，为什么这个礼物最重要？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礼物为什么最重要？对我们来说啊，如果问我的话，我怎么来说？圣灵是谁呀？哎，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对吧？哎，那如果圣灵在我们心中呢，那我们表现还是我吗？不是我了，那就我们能够表现出神的性情来，这是最重要的啊！哎，还是将荣耀归给谁？不是我哈，啊，就是说，为什么圣灵最重要？因为圣灵能够把神的性情给启示出来，啊，这是最重要的哈。说地上我们知道。这个聪明的父亲啊，有智慧的父亲，都是愿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对吧？哎，那么这个最好的东西给儿女，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呢？啊，那么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啊？是家里边藏了好多金条啊，等我快完的时候，我就全都给孩子了啊。那孩子拿去花天酒地去了，那不是怕孩子坏了我害了是吧？最好的礼物是什么？父亲最智慧，地上最智慧、最有智慧、聪明的父亲，最好的礼物给孩子就是他自己，啊，就是把他自己给孩子啊。那么就是说，把自己毫不留保留的、完完全全的啊，奉献给孩子啊。所以我们能做到吗？如果真的能，我们就是一个好父亲啊。我们想到中国人经常说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对吧？什么叫传宗接代啊？是吧？什么叫传宗接代？你不如就想把孩子父亲把这个想把自己的特长自己的好的那一点，对吧？子子孙孙传下去嘛，最大的希望就是那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品性传下去。但一看哟，他爷爷是谁谁就是谁，他因为他一样是吧？他的老祖宗就这样，就是这叫传宗接代嘛，是吧？这是中国人传宗接代这个意思啊。哎，所以说，我们能不能让孩子从孩子的品性当中、孩子的性格当中来看啊？两个长大以后，他是纯粹按照他父亲的这种性格啊，他的计划、他的意愿来表达出来的啊，这以他的父亲为最大的喜乐啊。所以说，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孩子这样了，他和他父亲的灵就合二为一了，他就是他，对吧？就这个意思，是吧？哎，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我们再来解读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就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大人们？说原来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最佳礼物，就是莫过于他自己的灵，啊，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啊。所以说，神借着他的灵来显示他自己。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生命，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啊。那么神把他自己的灵赐给他的儿女，我们想想看，这是多么大的礼物啊，对吧？哎，让我们能显明他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因为什么让我们看出他就是神的儿子啊？就是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嘛，对吧？你怎么知道神的灵在他里边？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对吧？哎，发生了两件事，哪两件事啊？啊，发生两件事，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与此同时，什么？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我们以此来证明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啊，他就彰显出了父亲的形象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保罗说，我们也是神的儿子， 我们既是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中，所以我们才呼叫阿巴父，对吧？你不能说我阿巴父阿巴父，你没有圣灵，你光跟人学呢，要鹦鹉学舌啊。但是呢，保罗说了，保罗说什么？你们既是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这是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哈。你们既是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中，你们才呼叫阿巴父呢。哈，说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呼叫神啊，上帝，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渴望，我们按照上帝的这种方式来教育啊，神也渴望我们成他的儿女。可是我们需要有圣灵内住啊，圣灵在我们心中啊，我们在真正能表出上帝的形象美意来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明白了哈，上帝的美意就是愿意圣灵在我们心中永远居住啊。所以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吧？哎，就是说不要消灭圣灵，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我们要明白，我们才能知道什么叫属灵、属天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有了这个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天上的父的最终目的啊，也是耶稣基督的最终目的啊。圣灵啊，圣父和圣子啊，他的生命、他的爱，通过什么表现出来？就通过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表现出来的。不是说我鹦鹉学舌学出来是这意思哈。那么我们在有这样的在神面前和神相交的时候，也是通过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啊，我们和圣父圣子相交啊，这是圣父的这个灵啊，把这个他这个爱子的灵浇灌在我们心中啊，浇到我们在其中。所以说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带出神的儿女的这种自由来哈，自由来，让我们持之以恒的侍奉，让我们在神面前委身的侍奉啊，敬拜来顺服的侍奉，是吧？这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哈，所以父神要给我们的恩赐中，没有一个比他自己的灵啊，就是更好啊，更美好啊，这是最美好的啊。我们有圣灵，我们才能知道何为善，何为恶。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每天生活的方向，我们有神的灵，我们才有喜乐有平安，因为神的灵是赐给我们喜乐的灵，对吧？哎，我们有神的灵，我们才知道我今天活着到底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神的灵，我们才能知道我如何做好这个父亲。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孩子们正在观察着我们啊，看着我们啊，所以说来选择他们对生命的方向和对神的信仰的决定。我再说一遍啊，今天的孩子正在观察着我们，他们心中在观察我们，来选择啊他们对生命的方向以及他们对于神的信仰的这种决定。他们看着我们的啊，他们比我们要聪明。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信息嘛，是吧？他们现在为什么小孩这么聪明呢？很小的小孩就会说非常大人话，是吧？所以说他们到底从我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呢？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啊！我们现在做父亲更加难了啊！所以说，我们想到，一定要想到，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刚才我说，我要按照主的教训啊，只有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也就是说，反过来说，如果我不按照主的教训和这个警戒来养育孩子，他的结果一定就是不堪设想，就一定是失败，一定是非常的悲痛，这是肯定的。这没有第二条路啊，所以说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提醒做父亲的我们认识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啊，提醒我们如何在主里面养育孩子，是吧？今天的父亲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啊，这些挑战呢是来自社会的，来自学校的，来自社区的，来自你邻居的，是吧？这些都是你的挑战，是吧？他们这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那你不能格格不入，那怎么办呢啊？这些挑战啊，所以说当下我们这个我们知道当下流行的有一种叫自由发展的教育理论，这是非常危险的哈。我再说一遍哈，自由发展啊是非常的危险啊，对于父母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啊。儿女得不到救恩，父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再说一遍，儿女得不到救恩，父母尤其是父亲啊，因为你是家里边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说我们让孩子，如何让孩子继承我们的好的品德呢？啊，我们是让孩子继承父亲的好的品德呢，还是由子女任意的发展呢？啊，这是我们要选择的啊。但愿今天的父亲能够选择啊蒙福的这种道路啊，选择生命的道路啊，要以身作则啊，选以身作则，自己要先做出榜样来啊，自己活在基督里面啊，更要用祷告托住全家，把孩子引到永生的道路上，一生不偏离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做到的啊。愿神祝福大家啊，父亲节快乐。我们请低头祷告。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一个父亲节当中来看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好让我们知道主啊，蒙福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要按照你的教训和责备来养育孩子。主啊，但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也但愿我们做错的地方求你赦免，求你饶恕，求你给我们亮光，让我们坚定信心地跟随你。若我们家中有难处的，求主就帮助，因着我们在你面前向着你的诚实的悔改，你就拯救我们啊！不但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孩子们全家。让我们在你面前付上祷告的代价啊！让我们一生一世知道你是真实的、信实的、永远慈爱的神。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 感谢主。